旅日朝鲜人就职员同盟代表团8月9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信文指出，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达祖国的第二天就迎接了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在金正恩元帅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并到火成功这一具有民族史意义的大喜庆，并可以确信，因为有伟大的先军统帅在，所以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就近在眼前。新闻指出，纵观历史，没有强大的武力，国家就沦亡，不得不遭受亡国奴的极大痛苦。这就是上世纪前半期我们民族的悲剧，也是我们旅日同胞悲惨的处境。在逗留祖国的期间，代表团全体团员通过目睹祖国辉煌的现实，重新切身感到了金正恩元帅把我们祖国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提高到最高境界的天降伟人风貌，还深深地感到了拥戴金正恩元帅的主体朝鲜海外公民的莫大自豪和荣誉。特别是我国发表政府声明来全面反对不法无法的联合国制裁决议，祖国人民响应声明就一致动员起来，那充满信心的面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世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我们祖国全体军民紧密团结在金正恩元帅周围，沿着自主先军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新闻指出，衷心祝愿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胜利的旗帜，我们总联工作人员和旅日同胞的慈父，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